982北京青年广播一岁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6月26日青年广播台庆砸金蛋抽奖活动，我们为你准备了982限量大礼包、小龙虾兑换券，还有特别大奖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当然还有全民参与的982游戏世界杯活动。聆听青春，见证未来，982生日快乐， 982生日快乐。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以下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今天白天我市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 PM2.5 浓度在每立方米35到75微克，西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3级轻度污染，其他地区为4级中度污染。听众朋友，6月24号新华社播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明确要求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打赢蓝天保卫战，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水源地保护、黑臭水体治理、长江保护修复、渤海综合治理、农业农村治理攻坚战等7大标志性重大战役，着力解决一批民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从6月27号起，北京市城管局开展施工工地道路移洒专项执法检查周行动，曾被举报达5次以上的工地将成为检查的重点，上了黑名单的工地将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列入禁止招投标名单中，3年内该企业将不能在北京参与招投标。6月27号上午10点，北京市城管局、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的执法队员来到位于朝阳区九仙桥北路1号院的工地，大门里两排清洗车辆的喷淋装置开启，运输车辆出门前都要洗一遍，3-4台雾炮车正在进行喷雾，工地裸露的地面则全部盖着防尘用的滤网。据悉，为巩固大气污染防治成效，本周北京市城管执法部门将组织开展施工工地道路移洒专项执法检查周，对辖区工地进行全面检查，对查证属实的问题立即责令整改，并依法进行立案处罚。